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看你不好意思模样，幻想如果能跟你天天都这样， 我也想。虽然我不太浪漫常发呆，谢谢你总是不厌其烦。等等，去哪里晚餐，这样的小事我都能想得愉快。 爱了不害怕一个人， 有你互补更完整。 天生一对，就算做的也好快乐。你最懂得我在想什么，想我， 我的怎么想 都有你陪着。天生一对，宁愿永远爱的天真。我们很渺小，可是却很认真，珍惜相遇的缘分，相爱着。可是却很认真，从此手跟我紧了，深爱着。 来自于郭采洁跟张栋梁共同合作的一首《天生一对》，正式开启今天的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我在刚才王维说话的这个几秒钟的时间啊，能感觉到王维的声音出现了一点点疲惫。 是的， 我连续代班三天的早间秀，还参加了他们的 battle。 而且我自己能感觉到，从刚才大家好收听到什么鬼正午有星光， 自己把自己强行拉起来， 就突然一下拿个打气筒给自己噗冲了这么一下气儿哈。对，到了中午的时候呢，我们继续呢要跟各位带来一个话题，我们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慢慢的被这样的一份浪漫所感染到，然后我们的心情在这个周五会继续用更加美好的方式延续哈。来听，看到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就是你心中最浪漫的求婚 是什么样的？ 哎，我都忘记了当初为什么设置这样的一个标题。 哎、 但是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问大家，我觉得大家心里面都有很多的答案，而且非常的美好。 我们希望这不会变成一个什么这个声讨大会就好。我都不够浪漫啊！我当时没有求婚， 重新来一遍， 等等之类的吧。对，我们心中最浪漫的可以是自己当年的一个幻想。 嗯， 男生女生，当女生可能更多，但是我一个猜测， 嗯， 都会曾经幻想过这个求婚啊，婚礼现场会是多么美妙的一种状况。对， 男生也会幻想，对不对？ 男生也会幻想，对，我怎么把对方感动的稀里哗啦的？ 哦，是吗？ 对， 哎，一会儿来聊一聊， 有没有可能是他跟我求婚，我被感动的稀里哗啦？ 你们也会这么想？ 少。然后呢，以及我们见过或者听说过，哎，真的有这种非常浪漫的求婚的， 没错， 可能要比自己的这个更加梦幻一些的，没关系， 嗯， 所有的这些，我觉得只要能跟浪漫挂上钩 ，OK， 你能告诉我们大概描述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嗯， 都 OK。 好， 如果您愿意打更多的字可以，如果没有的话，简单这个几个关键词告诉我们，我们自己脑补一下也 OK 的， 描绘一下，简单的描绘一下， 对对对， 长故事也可以哈。 对，来这边我们就慢慢等待各位这样非常可爱的一些留言，好不好？嗯，继续听到的还依旧是合唱的，很多很多这些讲到感情的音乐的时候，不把一男一女配在一起来唱，搭一个小 CP 的话，好像缺了点什么。潘玮柏《弦子》这首非常熟悉啦，《不得不爱》。 充满 需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挂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 乡情的配器总会让人觉得有一种更加温和然后更加真实的情感在里面，你就感觉好像仿佛真的是一个男生在抱着这样的一把琴边弹边跟你唱， 在隔壁桌也可以正在上演一幕求婚，非常的浪漫哈。 没错啊，这个最近看到的一个跟求婚相关的算是个小新闻吧。在某一个地方，警察叔叔在查车，拦下来以后呢，咱们要打开后备箱检查一下。结果这个驾驶司机就下来跟警察叔叔说：“咱能不能不开后备箱啊？”警察说：“ 有问题， 什么情况啊？必须打开。”打开了以后，发现里边鲜花、灯光， 对，是不是还有泡泡？ 码好了 ，I love you。 哎呦。 哎，这时候再把副驾驶的女主请下车来，当着后面的车的司机，当着警察叔叔的面单膝跪地掏出戒指来求婚。 警察叔叔，你破坏了一个本来可能更加浪漫的求婚现场。 之前可能会在另外一个场所有更加多的一些设计，但是反而我觉得女生看起来很开心，男生整个情绪也很棒。 哎，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 它是一种另外一种惊喜。 是的， 他这个在回味的时候，在回头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那可能会是更有意思的一个场景。 警察叔叔没办法安排， 可不是嘛？对，然后就大家都很快。然后也给更多的人，我相信就是关注着这一场求婚的人带来了快乐。警察叔叔都在那儿鼓掌哈。 而且他不会改变这个结果，就是你们已经把这个求婚仪式办完了，然后你们去到一个餐厅或者更浪漫的一个地方的话， 对， 其实也一样会延续这种快乐。 而且还要回顾，哎呀，刚才我是什么样的心情？哎，我没猜到，没怎么着，会很有趣， 是 不是？ 我也觉得。 就唯一不开心的就是 没有拍下来现场 后边的那个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女生。 下一次 你当年怎么没有给我求婚？ 按照这个再来一遍， 就是你现在去买，我在这等着你。一会儿你也把后备箱给我摁住好不好？今天你要嫁给我，对，你们猜到会有这首歌，怎么会没有？ 来 DT 你来唱一遍吧， 歌词你让我找找。 好， 不要了， 我们等一等他啊。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 Take it away。 春暖的花香带走冬天的凄寒，微风吹来意外的爱情，鸟儿的高歌拉近我们距离，我就在此刻突然爱上你。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创造幸福的生活。昨天已来不及，明天又会可惜， 在这里可以好好唱， 已经唱不上去了。 好，这边来 进藏 in the house。 对不起啊， 唱 DT in the house。 千春 in the house。 DT in the house。 Come on， Jolene in the house。 in the house。 哎，这首歌我要接着， 哎，不滑你就对了，是不是？ 哎， Sweet sweet love。 夏日的热情打动春天的阑珊，阳光照耀美满的家庭。每一首情歌都会勾起回忆，想当年我是怎么认识你。 冬天的忧伤结束秋天的孤单，微风吹来苦乐的思 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昨天已是过去，明天更多回忆，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是来跟千纯说一下，他那天到底是怎么跟玉玉子表演的？为什么跟我这边就不会唱了？ 不是，你哥在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还真的是就是有个劲儿，你知道吗？提起那口气来。带完班以后，在中午的时候，就是当想往上顶个音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我浑身在抖。 我觉得你整个状态就不 对，就是不太想跟我一起唱。 那天 我问王维啊，我说你那个上周四吧， 啊， 我说你跟静瑜你们俩唱什么歌来？他说唱今天你要嫁给我。我说你居然把这个保留曲目首秀献给了早安乐秀。他说没关系，我们再来一遍。我说我不要，不值钱了。 咱再跳，不值钱了，过分了吧？再跳一首。 好，再跳一首。 你给我时间让我回去练 练。再跳首陶喆的歌哈。好。 好，这边回来以后，陶喆的我试了试，陶喆其他的歌都有点高了。 那 Imagine Dragon， 英文的。 As long as you love me。 你周杰伦怎么样？ 好 啊， 说好了啊， 来， 好， 这边我们继续看各位的留言。 嗯， 不，是不是我们还有一个别的故事要分享？ 哦，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突然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还记得，在其实北京音乐广播以前有个主持人叫于悦，于悦有个非常好的声音。然后呢，我和于悦是好朋友，我曾经在某一个人的求婚现场哭得稀里哗啦。 哦呦！ 我在现场负责摄像，但是我那个手一直在抖，旁边的人就看我比看愉悦还要多，说师姐你为什么哭成这个样子？我说我就是感动，因为他们做了一个密室的游戏。 哦，还是个又这样的设计。 他找了一群朋友，跟密室的人说好了，然后布置的就是让外面的人看不出来，但是在最后出来的那一刹那，在那个空间他布置好了，我们所有人先出来的人，包括在没有进去玩的朋友，就在那个口等他们。 哇， 布置得非常的浪漫 啊！ 然后于悦带着他的女朋友出来，然后单膝下跪求婚。 天哪， 就是完全没有想到。 哎，作为经常玩密室的人来说，我想请问，就里边的状况，你们不太清楚是怎么样的过程？ 因为我没有进去，但是他带了一群好朋友，而且这是名正言顺的带着所有的好朋友一块去玩。 哎， 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现场。 OK， 我想知道里边它的设计不会太恐怖什么之类的。 不恐怖。 女生出来的时候就还 OK 是吧？状态 非常 OK。然后但是没有想到，因为他在外面那个口有布置。 哎， 嗯， 就开门的一瞬间，完全会打破你的就是之前所有的这些设想。 没错， 因为在里面的时候其实还是挺费脑的，一般来说。 没错， 你的注意力一定会被分散到其他的解谜上面。 对， 你更不容易猜到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惊喜。 他不知道，然后他出来以为就是一个游戏， 可玩吗？ 关键是和所有朋友在一起，他也没有想到。 就往往这些求婚，很多人都是觉得水到渠成，时间到了以后，女生会有一些自己的侦察感，女生第六感很强的嘛。她觉得说，哎，今天为什么突然去一家很棒的餐厅，为什么今天要去一个酒店？ 是 为什么今天所有朋友突然聚齐 了， 就特别容易，人家心里就早有准备了， 对 吧？你反而就是玩这种游戏的时候，一切都特别理所应当的，朋友都来，然后这个解谜的时候，你分散注意力，谁会在这破地还能求婚？结果出来人家用心了， 是的， 哎，这地儿升级了，男生太聪明了， 带着999的玫瑰往你面前一跪， 对，而且用特别浑厚的声音说出来，周围都是响，交给我吧。 关键都是播音系的孩子， 大家回头 NPC 出现了， 我们都是主持人， 太棒了， 在播音一样， 很开心。所以就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也值得男生学习，就这是我从中汲取的一些点，虽然对于我来说来不及了，那个，但是就是大家以后要学会怎么样去先转移注意力， 对， 哎，最后在一个意想不到的环境给出来， 嗯， 但您也别找那太不合适求婚跟布置的地儿去啊，反差感也别太强，很快乐，很开心的一次求婚。一会儿我们继续看到各位印象当中，或者是 自己经历过的这样的一些非常浪漫的求婚。我们继续把合唱的浪漫进行下去，满满的幸福，满满的浪漫，满满的回忆，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王铮亮跟梁文音的合作，这首歌就叫做满满。 太阳也许会像休息放纵了无语，回荡出你回到我怀里的被气息，但你不用着急，我会找到你、哦哦、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旅行。 飘起雨淋是你背影，为你命里我坚定挂上彩虹的心，才会所有担心，期待和你贴近， 你和我更贴近， 不怕你的眼神会落在那座国际， 有时不安满 向未来。

多歌确实都是从一些其他语言的很火的流行音乐改编过来的，对吧？这一首也是，原曲叫 Stop Stop Stop， 但是呢它改编的要比原曲更好听，这个其实也挺少的。对，我不愿意听原版太不好听了。这首歌它所唱出来那种迷幻的想念跟想象特别的不容易。在里面这个尤其是最后那一段萨克斯，我觉得是特别提气跟提亮的， 是 它带来了更多，因为本身萨克斯啊或者说爵士乐灵魂音乐当中它所用到的一些乐器都会给人一种小暧昧的氛围。你在听到的时候都会幻想在那些可能木质感更强的酒吧当中已经喝得有一些晕，借着昏暗的灯光甚至是烛光看到对方脸上泛起来的一点点的红晕，然后你会觉得那种心动仿佛 今天月亮真好，你真美， 真的你都觉得心跳已经到你的嗓子眼了，想要去表白，就可惜兜里没有那一枚戒指能去求婚哈。好，今天我们来跟各位就来这个回忆一下心跳的瞬间，就是那些心中最浪漫的求婚会是什么样的样子，可能是你看到的，可能是你幻想的，可能是你经历的哈。 这边可能是个幻想的，刚才你说什么都没准备，这边准备的可满了，说房产证、豪车、钥匙、一堆卡，跪那儿，好像跪那儿就完成了似的。 Hello December，这是一个男生说出来的，拿着房产证，拿着钥匙，拿着卡，还跪那儿， 那可能 就证明 真的是真心的啊， 真的就是自己的经历啊。 是， 哎，实力不容小觑啊。December，给我们说说你 的 车是， 我的都给 你的车是几缸的，是不是直列的哈？很棒哈。然后这诚意满满，其实是给对方一个心理上的保障。也知道说女生，比如说心里没有什么安全感啊，或者说要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让女生觉得说以后你跟着我一定放心。很厉害。 对。 然后另外一边这边夏花提到的是说，柳荫湖公园晚上遛弯的人都围观了，可能那个女孩子比较害羞吧，给我们拍了一张图片。周围绿树成荫， 哇， 然后呢在中间的时候这些光我觉得看着像是因为晚上拍的，对，有点过曝了，像是烛光，希望不是，我估计它是电的，因为不可能这丛林用火安全，最近天干气燥，各位一定要注意，好吧？ 对对对对， 应该是这个电的。然后周围大家都在围观拍摄，然后中间铺出来这么一条路，应该女孩在中间，男孩来求婚，很棒， 很棒，很棒。对，所以这边有个女孩就说了嘛，叫李静啊，应该是个姑娘哈，她就说，哎呀，没有什么想法，好好配合吧。 女生就应该这样， 没错， 就应该有态度。 你可以提前跟她说，哎，我有这样的想法，这样那样那样这样都行， 就是 剩下的交给她来办。 对于男生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配合，不是吗？对吧，你整个流程走完了以后，中间什么中间岔就算了，就怕最后给你来一个你愿意嫁给我吧， 对不起 No I don't 你还需要我用别的语言跟你说一遍吗？ 起床说声早安，下雨别忘了带伞，下班对你说声你回来了，是我最甜蜜的习惯。两人份的早餐，两个人的摩天轮，整个城市从此不再孤单，因为你的存在而灿烂。我们分享着两人份的幸福，时间忽然间停住，曾经烦恼的都已经不在乎，因为明白自己被呵护，我们一起努力为这份幸福。 我们一起努力为这份幸福。 一个留言，他说这是在柳荫湖公园偶遇的一个求婚哈，把小城旁边都围起来了，我和我老妈从头看到尾，老妈还帮忙布置的朋友说，哎呀太辛苦了， 等 这么多蚊子。 这谁的留言？ 夏花。 那夏花 对、 哦、和老妈还、嗯、我还以为这个夏花的孩子过来留言，他们俩一块看的。 他说这么多蚊子、啊、不过真的像 DT 说的那样， 是是是， 那个孩子那个女孩一点惊喜都没有，你预料到了结果 啊、嗯、No。这种情况下真的是我觉得女生的惊喜哎，也不一定， 她可能要么就对那个求婚不满意， 嗯，或者俩人觉得水到渠成， 还没到那 一步，或者女孩就特冷静、 嗯、 女孩是个程序员哎，不是那个好 是个工科生是吧。 哎，我们这个刚才其实千纯看到一条留言、 嗯、 我觉得其实也代表说有些不需要太多的惊喜。 我看到的是闹闹小迷 的 留言，对、 哦、来， 她说早上醒来老公从后面环抱着我说我们领证去吧，我说好， 哎， 满满的幸福，我们结婚喽，爱他一辈子都不够。 哇，我觉得这也很浪漫， 很 幸福。你说惊喜吗？其实也没有， 嗯， 对吧？也不用表现出来，就跟炸了窝的就跳起来，真的呀。 他只要 会跟我求婚， 他只要跟他说我们去领证去吧，我觉得女人心里就会觉得很甜蜜， 就够了。而且两个人相信，就是说从后面抱住， 嗯， 然后男生淡淡说出这样的一句话， 嗯， 女生满满幸福感来接受，脸上洋溢着笑容，甚至还要在脸颊上补上这么一个亲吻的话，就证明说 哎，两个人其实已经进入到一种很漫长甜蜜的幸福的状态， 有种平平淡淡就是真的感觉。 就是我们不需要再有多么的多的惊喜啊、 嗯、 激烈的一个过程，其实每一句简单的表白都能够走到我心里去， 就在每一天的点点滴滴里面才是真的爱的流动和涌动、啊、 细水长流。 嗯， 一个拥抱一个眼神就知道 I'm yours you're mine 对不对？ I'm yours. Well, you done me and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that I melted.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ool done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 This and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we're just one big family, and it's our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d, love, love, love, love. So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sure there's no need.Time is short. This is our fate. I'm yours.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checking my tongue in the mirror and bending over backwards just to try to see it clearer, but my breath fogged up the glass and so I drew a new face and I laughed. I guess what I'll be saying is there ain't no better reason to rid yourself of vanities and just go with the seasons. It's what we aim to do. Our name is our virtue, but I won't hesitate

真的听到 Jason Mraz， 因为毕竟也是这个夏威夷风情很重的一位歌手嘛，在他的歌曲里面你经常都能够听到那些很有海岛风情的手鼓啊，然后包括一些类似于尤库雷雷的这样的演奏。你怎么样了练的怎么突然话锋一转不提然后就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个他的海岛风情就会让人想到身边有朋友，他就是在赶上去这些海岛度假的时候然后跟酒店商量好办这么一场求婚，都是在晚上餐厅，我见过的哈，晚上的餐厅，本来它的设置呢，就是在海岸边上，旁边类似于一个小的悬崖，悬崖下边是这个一片大海，朝西边，所以相当来说，他们就是在这个餐厅看着日落，先是一点点的落入海面，海面金色变成红色，天色渐黑了以后，周围这个餐厅呢，它的点亮方式全都是篝火，木质很强茅草屋，啪篝火起来，然后这个时候也有人服务员推着这个可能是焰火啊，可能是这个带着蜡烛的蛋糕出来，花儿什么的，这个时候男生单膝跪地，求婚完了以后直接开酒啊，再有什么其他的这些好吃的，对，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很好。如果配歌的话，这种海岛风情我觉得就是 please don't complicate 不要把事情搞得很复杂 OK 知道我是你的你是我的，对，这种哎很浪漫。 对，不用很复杂。我看到这边哈农练完了吗，好像是个新听友哈，他今天忍不住过来冒泡了，他说哎，我老公在一次逛街的时候就是拉起我的手说咱俩结婚吧，我似乎都没有对视啊，目视着前方就把这事儿定了，十几年了，现在说起来这事儿还觉得很好笑。他说当时觉得这样的生活很舒服，就想结婚了，就想定下来了。 哎呦，真是好媳妇儿，是不是？不然这其实 这男人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一会儿说说男生首先如果这个媳妇儿是这种心态的话，心里是感激的。对，虽然我没有做太多的准备，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你没絮叨我一辈子，我谢谢你了。 你怎么知道后来没有？ 对，他说哎，就觉得很合适。很多时候男生吧，我说一个为男生开脱的借口，就是对于结婚这种责任压力，有些时候有些恐惧， 有些想逃避， 甚至真的想逃避，甚至之前被催过婚或者逼过婚的话，那可能内心都是抗拒的。当一瞬间他从之前不太想结婚或没做好准备，突然想通的时候，他可能不太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没有办法做到说这事儿隐藏在心里边，把所有东西准备好了以后给你一特大的惊喜，那一瞬间情绪到位了，他真的就他的爱意表达不是说我真的好爱你，我不行不行，而是在于突然说一句他能给出的最大的承诺，就是 顶级的表达， 咱们结婚吧。 是 哦，那一瞬间对于他自己来说，他是完完全全的感动了他自己的你知道吗， 内心戏很多的时候 对女生来说，你等，哎，等两天行不行？ 能不能压抑一下，对， 咬咬牙， 控制一下，对，你跟你的朋友们通个气儿，让他们给你出主意嘛，对吧？ 就是啊，你实在不行的话，你能不能在现场买个什么商场里的小氢气球？ 哦， 你攥在手里边，是吧？心形的之类的，你哪怕有个这个氛围布置都 OK。 或者哪怕你直接拽着我去商场走，咱买对戒去。 对，没错，咱别把买一个气球太丢人了啊。 没对， 您那一把没多少钱，兜里100块钱的什么的吧，手上这全接过来。 哎呦， 旁边小朋友哭着，妈妈，我本来要买那个，小朋友一会儿都给你好了。 我们支了这么多招， 就是。 在那边转了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Yeah， 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让我真的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 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蝴蝶玫瑰，名字写错，谁可白气球，风吹的对弈，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告白完了以后，气球就可以还给人家想买气球的小朋友了、啊、 那钱还是得照给啊。 就是啊，这个小朋友拿着走还要谢谢叔叔，并且见证了这样的一场求婚、嗯、从此小朋友在心里种下了一个求婚的种子、啊、 是 转天第二天就把这些气球送给了同班自己最喜欢的小女生。哎，好，这想多了。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这个心中最浪漫的求婚会是什么样子、啊、 我看到这边风吹杨柳说了哈，他说我老公是在业余篮球联赛决赛结束后的庆功宴上，可能是个业余篮球的这个球员哈、 嗯、 用易拉罐的环拉环求的婚。 哎呀， 嗯，就现场没有戒指，来不及去买，但是那个现场太激动了，我就想在这个现场跟你求婚。 帅 呆 了、 嗯、 真的是。你等会儿我先看看我有没有准备另外一 首歌。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以前听过一首李杜的歌、嗯、就是那个唱将李杜、 嗯、 他有首歌就是哪怕被橡皮做的戒指套住对我也是一种幸福，有这样的一句歌词、嗯 嗯、 就当你的真心真意到达的时候，无论用什么，哪怕拿什么狗尾巴草编一个套在我手上，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没错， 嗯， 我无法揣测女生的心情、 嗯、 但是男生那会儿的话真的是自己刚刚打完球， 嗯， 可能表现也不错吧、 嗯、 对，然后他也明白在那个球场上他的英姿飒爽一直以来都是打动女生的点之一，然后这一次呢专门去打球的人来说，自己的队友啊这些朋友甭管是庆功还是怎样、 嗯、 一定是自己最铁的， 嗯， 对，他有些时候就感那感觉就跟战友是差不多 的。我的战友都在呢， 我们经历过所有的这些失败，我们经过所有的甚至是一些坎坷都能够继续在一起坚持团队合作、 嗯、 另外就是我甚至还是庆功，这一次庆的也是我多长时间以来的一直的努力，最后可能才拿到一个比如说联赛冠军， 嗯， 值得分享自己最开心的一刻的时候，也值得把他就耕耘爱情这么多年， 嗯， 最终获得胜利拿到冠军的一刻跟所有人来分享、 嗯、 所以我觉得在那点真拿一个易拉罐瓶拿什么都好，这个男生他绝对是在分享最快乐的人。 因为我记得在 特别爱你 亲爱的热爱的这个连续剧当中、嗯、李现向杨紫求婚的时候、 哦、 也是他比赛拿了冠军，他把冠军戒指当场给了杨紫，就说嫁给我吧。 哎呦太棒了， 就一样的吗？ 我还以为送了他一套电竞设备。这个键盘是我用的最好的， 鼠标也给你了。 对，这个是凯华轴的新出的。我要补一句，这一首歌是最近大家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一个梳理总结，年轻人在求婚现场最爱用的一首歌，韩语歌曲叫做 Stay With Me、 嗯、 大家来看一看听一听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之一。 你在给我那四秒수없어제발허미내인연의끈이넌지기다린네가맞는지가슴이먼저왜내려앉는지내마음속깊은곳에네가사는지내안에숨겨왔던진실 나의두눈을감으면떠오르는그눈동자

悲伤都倒带，枯萎的心换一换，把灰尘拍一拍，向寂寞说拜拜，留个他在不远处等待。也曾经受伤害，不期待下一次的花开，但你说相信爱，跌倒不算失败，原来你是最美的意外。努力勇敢去爱，幸福的节拍，一个人跑不快，两个人精彩，幸福很简单，我躲在你胸怀。有时候幸福反应迟钝慢半拍，不是不理睬，抬头看温暖阳光永远存在，把眼泪晒干、哦、努力勇敢去爱，幸福的节拍，一个人跑不快，两个人精彩，勇敢去爱，幸福很简单，喜欢依赖，我躲在你胸怀，勇敢去爱，幸福的节拍，你很喜欢作怪，我可以耍赖，勇敢去爱，幸福会存在，坚持最后一定能够拥有真爱。 杨丞琳幸福的节拍，12:04收听到的依旧是正午有星光。在这样的一个周末，我们把幸福的节拍跟节奏延续下去、跟各位来共同聊的话题，那当然就是印象当中最浪漫的求婚会是什么样的，自己经历过的，听说别人的，看到的，哪怕是自己的一些设 想 遐想，都可以。刚才这个说到你现在跟杨子在那个剧里面的这个求婚，身边也确实见过那些男生跟女生可能在秀浪漫，我觉得不知道会不会成为他们未来求婚的一个要素的，就可能都喜欢打游戏或者这个电竞之类的、就咱刚才说，虽然说送个键盘什么凯华轴之类的，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沟通的语言。 是， 你比如说真送上这样的一套设备，然后跟女生说、以后我希望我的电竞房旁边会有一个你，对、只要我还在用电脑，只要我还在接触它，在旁边也有一套你的，就是我们一起，就会很幸福。就好像很多这个球员，不是球员，球迷，我们不说篮球的、足球的，可能两个人结缘都是因为喜欢同一支球队，也见过那些喜欢死敌球队的哈，也能生活到一块儿去吧，在一块儿，哎，三五好友、然后就办以这个为主题的这样的一场婚礼，都很棒。 哎，对，小范围的哈， 没错， 就大家有相同的爱好，就会有相同的共同语言嘛， 是的。 对吧，这边我看到用户0800说了哈，他想象当中吧，我觉得在无垠的沙漠、天上繁星点点，还在一堆篝火旁、对最亲爱的人说出压在心里很久的话，我爱你一生一世嫁给我吧、我觉得 太棒了。 这种想象有时候就是很丰满，但现实没有那么丰满啊。 是 是, 是， 我记得我看那个你是我的荣耀这个连续剧、有花絮嘛，就是说杨洋和迪丽热巴也是在沙漠有一些戏、看上去很甜蜜，拍出来什么你喂我吃个水果怎么着的，其实一口沙子呸 风大的时候确实很难受，而且我们一定要去这些，就比如说，首先这不是保护区，然后比如说像敦煌一些地方，允许你去探索一下，但在相应的这些专业的指导或者自己具备专业的知识，这样还是挺美好的。因为在那些地方，你没抬头真的能看到银河的，在晚上，特别的这个怎么说呢？有一种跟天地融为一体的感觉。当然了，希望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希望不要是这沙漠我已经困住好几天了，您是我 无人区，哎呀，等待救援， 一个礼拜。唯一见着的人，您知道 咱俩有缘 怎么出去吗？ that red velvet, I want that sugar sweet. Don't let nobody touch it unless that somebody's me. I gotta be a man,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Cause girl, you're hotter than a Southern California day. I don't wanna play no games, you don't gotta be afraid. Don't give me all that shy shit, no makeup on, that's my sugar. 说了说以前有人打趣儿说过，说一听这歌就得交份子钱。我觉得不知道算不算一次刻意的营销，但是他们拍了这样的一支 MV、整得我们所有但凡想结婚的婚礼现场都想要放一下这个歌， 是 不管你们来不来，但我们得放。 哎呦，都被这个感动的不行不行的。我当时真的有一次看这个 MV、把自己看哭了。 是第一次一定会。 对，我特别希望能够出现有这样的一支特别喜欢的乐队，惊喜的出现在婚礼或者求婚的现场啊！当然，这是自己想多了的一件事情。 不，但是很多的粉丝如果想要在我们这个喜欢的这个歌手现场求婚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求婚的仪式安排到他的演唱会现场。 嗯，对， 很多 live house 都这样。 哎，是这样的，对。然后这个同样也是很多人在现场见到这样的一幕的话，都会这个配合你的， 全场都会给你鼓掌， 对，都会来支持的哈。特别有牌面 是 好，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其他朋友们的留言，关于一些自己提到的或者想到的求婚的方式，有朋友这边欢乐咖啡时光说、哎呀，这几十年以后啊，结了婚其实都是平平淡淡的生活，所以求婚真的还是要有一些仪式感的，为生活找一点浪漫吧。 对，这边我看到有一个仪式感1080说了，在空中直升机用彩烟拉出我爱你， 拉出阿尔特塔下课不是哦，那个这不是英国球迷爱干的事情、你们不要再提 emo 的事情了，不就输了一场球吗？我们心里很平静的啊。 我就想到了我们以前看那个就是冷清秋嘛、 啊、 就是好像那个陈坤向董洁求婚的时候、就什么那个教室下了两个横幅，就是说什么类似于我喜欢你嫁给我吧、就很古老的一种求婚方式、但也是一种仪式，不失为一种仪式， 没错， 横 幅过年了似的 对，横幅啪下来、当时看还是很震撼很浪漫的， 对，没错啊、这个还有朋友刚才提到了在空中哈，一说直升飞机或者这个飞机拉烟拉横幅的，还有提到坐热气球，在热气球上求婚的、 就少了一些观众， 对， 就少一些 人会少一点，但是在外面这种千米高空啊，上面其实也会呼吸到不一样的空气，有不一样的景色，心情也会不同，人好像是在这个到了一定的高度的时候，然后当所有的气压发生变化，你的身体含氧量也会变化，整个的身体血液流通不一样，会更兴奋一些，当遇到比如说这些求婚的事情的时候 也会更冲动一些， 会更冲动，没准对方就答应了呢，哎， 心好 不是不是，哎，当时 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但是当然得选一些景色好的地方，对，然后原来看的，因为我没有去过土耳其，我不太确定，但很多人在那边不就是坐着热气球上去，其实周围挺近都会有很多的 热气球，对， 人同时上去，然后也能看到对方看到这一刻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给你一些欢呼声，也会很有趣，在空中互相遥相呼应，对， 对， 没错，是求婚呢、啊，是 答应 加油 啊， 对，蛮有趣的。好，一会儿回来以后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然后期待大家这边精彩的一些浪漫的瞬间哈，维里安，请你嫁给我。 都离开手的点头，牵着我的手，爱起床准备了早餐，看你为 笑着醒来，聊着偶像剧的故事发展，平淡却浪漫。爱在睡前亲吻你说声晚安，望着你的侧面入眠已习惯，不能没有你在身边，请你嫁给我，请你嫁给我、哦、当你害羞的点头牵住我的手，请你嫁给我，请你嫁给我、哦、不论是现在还是以后，让我们 嫁给我还是要有戒指来陪衬一下的。 我们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就看到了有一张图片哈、嗯、好像也是坐着热气球，旁边都是热气球，远远近近的，但是主要的这个对象是一只手，手上戴了一枚钻戒、啊、 对， 远看可能好像像个小方钻，但近看点看虽然有点模糊，但好像应该还是一颗圆钻。 对，我们希望大家来共同见证这一刻啊，已经加精了 是， 大家可以先看一看景色。哎，请问、嗯、这是土耳其吗？ 嗯， 给我们再确认一下哈， 好像 虽然已经虚焦了、嗯、但是我们通过如此模糊的景象，这俩主持人就生生的在那儿猜 聊了半天， 这是1.5分到2分的钻吧， 因为它旁边没有那种为了扩大这个效果视效做了一圈什么镶钻啊， 对，经典四转， 就是一颗裸钻。 嗯很简单的一个戒托， 对， 就趁着它的大，然后而且在这种灯光条件之下，我们虽然看着它很虚，但是它透出来这种色泽的话， 有光泽， 应该在 H 再往上一个级别。 VVS 对，这种通透真的是我们很能看出来，估计是 VVS、嗯、当然了，我们不细看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发丝的裂纹啊什么之类的、嗯，你有证书吗？ 而且他的手真的很漂亮，可以当手模、啊、 真的、嗯、干嘛呢咱们 来我们的听天饭聊天室来看一看这张照片，真的很美， 看我们多懂。哎，我觉得就是男生在给女生挑钻挑啥的时候，自己可以在这方面先上上课， 对，研究 学习一下 什么叫 CC 标准之类的、啊、对，真的是就这些自己在懂跟女生说的时候、嗯、其实真能证明你也用心了， 是 吧。 爱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他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 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雨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晚餐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吧，今晚就换你去床的右边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慢慢喜欢你，来自于莫文蔚、哈。这边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一个求婚呢，也很可能是在我们慢慢的平淡的生活当中突发奇想、有一些场合呢也不是挺讲究的、好比说时光雕刻，这边就提到我和老公在面馆吃炸酱面，我们吃到一半他就向我求婚了，炸酱面有滋有味，我们的爱也一样，你嫁给我吧。 不是，我关键他是在哪一个气口突然抬起头，一边还特搂着一边抬起头说，咱们结婚吧。 我觉得其实就是老公这么直肠的哈、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场合能想起来求婚，他还能说出这套说辞来、他肯定在内心酝酿了许久。 对，你表面上看不出来，可能他心里面一直在翻腾 啊、我觉得他来什么这个小 DJ 大赛都没问题，就是一碗炸酱面跟求婚他能串到一块儿去，这绝对是一个好主持人的材料、就是炸酱面有滋有味，我们的爱也一样、太棒了， 厉害。 然后这时候我当时就被惊着了、蒙圈了，但是也是惊喜当中带着浪漫，就有这人认可就行，对吧？这个希望那个老公跟你表白的时候应该嘴擦了，是不是？这不然 一口酱、是吧？ 嘴一圈。 又我看到无名的留言哈，他说这一看就是千纯的 idea 这个话题哈，妥妥的女性视角。对于男生视角来说，只要不社死都是最好的求婚方式。 没错 啊，这我觉得在炸酱面馆好不容易我鼓起勇气跟你求婚，但是搞不好就变成了一个社死现场。 哎，不过说实话，对于北京人来，回家再说。就对于北京人来说，吃炸酱面还真有家的感觉。 那倒也 是， 是 不是？没准这真成了，俩人就是都爱吃炸酱面、 生活的场景。 哎呀，想把我唱给你听也可以，想把我的爱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表达给你，我觉得都是能够按照两个人自己小本本上的规则来运行的，通畅通顺。 比如说同吃一碗面哈， 同吃一碗面嘛、对，老狼想把我唱给你听， 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轻轻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

看了一个，先开始我迷糊了一下，我说这什么意思啊、那段表白是谁无名发的，是不是、最好吃的就是这饭，这饭里边就是这面，这面里边就是这炸酱面，炸酱面里边最好吃的就是这蒜、这蒜再好也没有你好看，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谁嫁给我吧。我想这到底是出自于谁的口，后来一想冯巩、原来就小时候印象当中，哎呦，你就觉得他吃的那么香啊，顺便还把白给表了， 就所以其实人家也是看过这个电影，然后 没准 去的炸酱面馆， 真是啊，俩人从小就是先看着冯巩的没事偷着乐，然后再之后又看那谁演的贫嘴张大民，对吧？ 对， 正好你又赶上这俩讲的都是差不多一个故事嘛， 这是复刻了嘛， 张大民家的故事嘛， 对 吧？再之后，而且那个电视剧从头到尾全是小柯老师的作品，刚才那一首歌又是，哎，你觉得就全都圆在一起去了，这种氛围。 所以其实人家有想法有设计， 没错， 不是随便来的。 对，这一段话当时用上了吗？来过来跟我们聊一聊。 对， 紧接着电视里的剧情就要跟全家人集体开会了，就说大雪啊谁啊之类的， 没有别的地方、 我们想在这个房子里边结婚实在是没办法 啊。 这开玩笑开玩笑，很幸福。然后这边看到婚戒以后，你看小小小的小， 哎呀，这不是婚戒，这生日礼物，很平凡的一个小礼物， 够个，每年一个，越来越大。 Hey baby, I think I wanna marry you. Is it the look in your eyes, or is it this dancing juice? Who cares, baby? I think I wanna marry you. Well, I know this little chapel on the boulevard we can go. No one will know. Oh, come on, girl. Who cares if we're trash? Got a pocket full of cash we can blow. Shots of patrol. And it's on, girl. Don't say no, no, no, no, no. Just sa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And we'll go, go, go, go, go. If you're ready, like I'm ready. Cause it's a beautiful night. We'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dumb to do. Is it the look in your eyes? Or is it this dancing juice? Who cares, baby? I think I wanna marry you. 火星哥那会儿的音乐真的打动人的方式跟现在还是有所不同的，更加之高亢的嗓音，你感觉满是热情，而现在开始往回收了， 反正曲风挺多变的，对 对对对，然后往回这么一收呢，你就觉得哎，有一种这个内心很灵动，然后表面上好像要 有点范儿， 有点小气质的感觉哈。好，这一首 Marry You， 大家说唱起来呀，太高了啊！ 不想做的事永远能找到借口啊！ 对，确实太高了、啊。 这边王伟还跟那个小小小说呢，说咱们有十个手指头哈，我说现在流行迭代啊， 对，咱把这个每一次的这个礼物全都带上、 让我的指头不要弯下来啊！ 这边就把那谁家子琪家的小柴狗的眼睛给缓得够呛、 哎，真的，大家一定要到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来看一下这子琪这个图片，太搞笑了。 不是，我主要是看着 我们 家丸子特别像 哦，柴犬。 确实那，那我看着你怎么着也得奔着三克拉去了。嗯，那、啊、就这聊了聊， 来来来来，咱们聊回来聊聊、这个。 我们已经不做这个买卖了啊！来回来以后 看，我看到左撇子思思的留言、说，想起当年哈，孩子他爸在认识我一个多月后，有一天给我发信息说，我觉得都挺好的，要不过年就订个婚吧，你觉得怎么样？哎呀，我当时特别霸气的回了一句：“订什么婚啊？觉得合适就结了吧。”哦，一个霸气， 这个真的是太何止是霸气、啊，就觉得是 你是我的人，我对你负责。 一道圣旨，草拟上来了， 嗯、 这边直接盖了个戳，行了， 行了 啊，对，不用那么麻烦， 嗯、 对。然后继续还有咖啡时光这边提到了说，找一个太平洋上的或者欧洲地中海的小岛，办这么一场海岛婚礼，哎，很美妙哈，肯定会像偶像剧一样、享受最浪漫的求婚，像什么偶像剧，我们生活都可以过得像偶像剧，比他们还幸福更真切啊。 对，这边有哥大爷留言，就是说在海中浮潜时、求婚，他觉得非常浪漫，我觉得他是不是个人的经历啊， 太棒了，我觉得很有可能，对，浮潜的时候，然后 掏出枚戒指 说出来话，发现没人听见， 因为 浮潜叼着管的嘛，叼着管，你说在水里边说还能说 对方一激动呛了口水， 对吧，你把管吐了是这个声，你叼着管呢可能声音从上面出去的、但是哎，就浮潜的时候是这样，就周围确实也没什么人，而且浮潜我们都知道，一般我经历都是在这个东南亚那边，弄点小面包一扔、一群小鱼围着你的时候，然后你突然从里边掏出来一个戒指、哎，上面还有叼着一个小鱼，把小鱼弹走，你嫁给我吧，多美妙啊， 旁边得有人给拍，这一幕太美好了， 就是啊，哎，是很棒啊，这曾经其实我也想过浮潜是一个，深潜的时候也会是特别棒的一个选择，对，那会儿更多就不需要什么太多的言语表达了， 但我总觉得这个最好在陆地上，因为在深海里还是安全比较重要哈， 再来一次， 别让他 旁边有教练或者什么之类的、叼着氧气罐没什么、对吧，你不舒服的话打个手势上去再求摘下 一个人，或许要看开，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有你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懂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